生命中总会遇到那么一个人，他会把你很多过去以为不可能做的事情一下子激活了，比如说为他写一首歌，为他点播一首歌。今天呢是2018年的最后一个星期二，以往我们会说这是2018年12月的、11月的、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二，而今天我要说的是，这是2018年全年的最后一个星期二，这就意味着下星期二我们将迎来的是全新的一年了。今天呢也是2018年的最后的七天了，这七天里呢，希望你能够以一种非常饱满、非常优质的状态来冲刺。如果点歌一直未成功的话，希望今天晚上也能够帮你圆梦，请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下面这首歌呢是张神探爱夫必爱点播的歌曲，他说现在呢是我的公公开着车带着我和老公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我和我老公呢是在微博认识的，神奇吧，从相识相知相爱到领证，感觉缘分真是妙不可言。非常喜欢一句话，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非常非常希望可以在这美妙的夜晚和我爱的人听一首歌，希望我们以后好好的。 I love you， 祝福你们。 Together, baby, you and me. I can only give my life and show you all I am in the breath I breathe. I will promise you my heart and give you all. 圆满，我爱你。其实任何的日子里，只要因为有爱的人在身边，我想都是可以吃大餐，可以收礼物，可以开开心心的彼此奖励我们又为这一天的到来而努力的所有过程。这里是爱的更久点，全新的一年2019年，我们继续在一起，时间没有改变，还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钟。人物呢，也是我啊，从入行开始就做点歌节目，一直到现在，不管做了其他节目，都没有把最喜欢的点歌节目放弃，因为我一直相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是需要这样的温馨，需要这样偶尔知道有人爱你，也知道偶尔自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就像是你生日这一天，你想听到一首周杰伦的歌曲，就有人为你点播啦。 悲伤要怎么平静纯白，我的脸上始终夹带淹没浅浅的无奈。 你用唇语说你要离开， 心不在， 把难过无声般留下， 怎么存在，只是一觉结束太快，你说你无法释怀， 小朋友生日快乐。这首歌呢是你的朋友为你点播的，来自 Lara 和周杰伦演唱的《珊瑚海》。在今天过生日真的是很热闹很开心， 所以我们也会在每年的这一天感慨着，一年就这样过完了。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也会听到这首《好久不见》，但是我想在2018年最后一个周二的晚上听，可能还是有很多种情绪夹杂在其中吧。其实过去的有时候真的已经过去了，不会再影响我们现在的生活，也会在每一次事情发生之后开始明白，不要期待，不要假想，不要强求，顺其自然。如果注定，便一定会发生，心安便是活着的最好状态。 崩溃眼泪，多亏他无私的奉陪。那天要是和你真的再见面，谁都不要再提醒那一段从前。有些事不面对反而安心安全，你无权再动摇我的世界。现在我有了幸福，有人照顾，应该知足。你不像他 从不让我哭，可是我越想投入越是生疏，抱得再紧依旧遮不住那流失的温度。现在我不停忙碌，不断让步，想看清楚，你不想他把我当成全部，可是爱又是善良又是残酷，我要如何爱他像爱你那样义无反顾。那天要是和你真的再见面，我不会提到最后和他的一切，面对不爱的人，我终于了解了曾经你用无言画的句点。现在我有了幸福，有人照顾，应该知足，你不想他从不让我哭，可是我越想投入越是生疏，抱得再紧依旧止不住那流失的温度。现在我不停忙碌，不断让步，想看清楚，你不想他成全部，可是爱又是善良又是残酷，我要如何爱他像爱你那样义无反顾。你不想他把我当成全部，可是爱又是善良又是残酷，我要如何爱他像爱你那样义无反顾。 来自 Alin 演唱的现在我很好。对啊，一年又一年，希望你是比曾经的自己更好了一些，已经和过去那个纠结的自己和解，也开始用全新的姿态面对以后的生活。上半时段的爱得更久点先到这里，如果你也需要我帮忙的话，欢迎继续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下半时段呢，我将帮你送出2018年最后一个星期二晚上的爱得更久点，以后见吧。 却让他一错再错，你努力找借口，还说你是不是应该更温柔。 借我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走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

第五届中国诗歌春晚将于2019年1月24号在北京剧院举行主会场演出。本届诗歌春晚还将在上海、深圳、西安、杭州、长沙、开封、洛阳以及纽约、东京、伦敦、鹿特丹、多伦多、墨尔本等国内外近40个城市设立分会场。在北京主会场上，徐玄和、张君英等将演绎寄语的风流歌，红云、刘继红、刘涛、郝娟将带来中国精神，姬国胜将朗诵吉迪马加、讴歌屈原的诗作《谁也高不过您的头颅》，吉尔瑞德将诵唱李白的《将进酒》，黄亚洲、李少君将朗诵改革开放主题诗词。上海分会场日前率先开幕，并以中英双语诗歌彰显国际特色。上海分会场总导演吴涛介绍，演出中李白与莎士比亚一同穿越到现代，用中英双语对诵了《梦游天老吟留别》《十四行》等等。接下来看12月24号全国优秀民族歌剧展演周在福建大剧院开幕，文化和旅游部2018年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重点扶持剧目《平凡的世界》《沂蒙山》《尘埃落定》《命运》，滚动扶持剧目《松毛岭之恋》《马向阳下乡记》《有爱才有家》参加展演，每部剧目在蓉城演出两场。最后来看北京人艺话剧《他弥留之际》将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跨年上演，这部俄罗斯作家普图什金娜的作品以一个家庭喜剧故事表达了亲情和爱情的温暖主题，原型舞台、表演定格、空间转换都呈现出与传统戏剧观念不同的新意，在真实和虚拟间加强了作品的剧场效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在2018年最后一个星期二，12月25号的晚上来到《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我要送给会画漫画，哎呀，好棒的乌鸦朋友，祝你今天一样快乐。 顶天立地，幽默优雅，天塌下来落在肩膀，努力扛，为了梦想只好坚强，日日夜夜不停地忙，女人其实要的简单，小巷一如往常，有人微笑，有人受伤，梦想要有几双翅膀才够飞翔，我的莽撞，我的慌张，是你不在我的身旁，女人其实要的天堂是我们。 此歌送给去年今天还是一个人在南方过的这个12月25号，去年今天呢，他还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逛街，给自己买的礼物。但今年呢，就是两个人吃饭聊天，很开心。愿这份幸福可以长久一点。这是来自乌鸦，我们的一位听友，他发来的今天的感慨。那用这首歌敬女人，也敬你一杯，为你的勇敢执着不放弃啊，对爱的这种一直以来的美好理念哈，终于实现，为你敬上一杯。这样的好感觉呢，也要送给你的楼上，是陈圆圆啊，是陈圈圈啊。他说2018年还有7天就要过去了，我的小姐妹一直想脱单，然而希望2019年她可以顺利遇见对的人。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要相信他一定在来的路上。好吧，是不是12月25号也习惯性的来听一下这首来自孙燕姿的《遇见》呢？愿你遇见他。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 一首我们听了很多遍的《遇见》，也真的可以让你遇见他。这位朋友神秘的安，他想点播一首萧敬腾的《疼爱》。

特别能带动情绪的一首歌 Good Time 也在这一天送给所有爱听广播的人们，愿2019年新的一年你多一些开心的时光。最后这首歌我们只能听50秒，就好像是一场盛宴结束之后，我们总要自己收拾一下所有的现场的内容，就像是我们也在整理着2018年的所有，然后对他说一声明天你好，全新的一年你好。 看昨天的我， 好了，今天晚上的爱的更久点就到这里，稍后是我一个人陪伴你的男左女右，一会儿见吧。 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 以下节目为广告时间，时间匆匆走过，2019年离我们越来越近，北广购物也即将年满5岁了，作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